毫无守则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14章。我一睇，佢哋唔系顾文文同埋豆腐，又系边个啊？佢哋啊乜嘢都唔讲，当先就捐咗入嚟，跟住豆腐成个人就软瘫咗落去，瞓咗喺个地下上边，系咁扯住粗气。顾大美女咧，平时就好注重形象嘅，但系而家嗰啲头发就被烧到窿晒，卷成一大嚿，面上边全部都系黑灰。除咗佢啲眼神仍然都系神采飞扬之外，成个造型呢就好似喺火场嗰度救出嚟啲难民咁。佢哋两个系咁扯住气，暂时一句话都讲唔到。我即刻攞个水袋出嚟呢，里面装嘅系爷爷嗰一个鬼里面嘅清水。佢哋两个急不可耐咁咕噜噜灌咗几大啖。跟住顾大美女一下子就扑入咗我个怀里边，声音嘶哑咁讲： 你呢个衰人真系急死我哋啦！ 我虽然唔知道发生咗啲咩事，但系呢阵时三个人嘅重逢，心里边真系非常激动。我拍一拍个美女嘅背后，柔声咁讲：好啦好啦，大家都冇事啊，好啦。豆腐家下就回过气过嚟啦，焦急咁睇住我哋讲： 仲有我，仲有我。 顾大美女一睇到就一面唔好意思咁喺我个怀里边就抽身，跟住豆腐扑过嚟，系咁扯住我个手臂就唔放，顶住嗰个烧到几乎窿晒嘅光头，一拖鼻涕就一把眼泪咁喺我个手臂上边系咁扯。佢又讲： 兄弟啊，我去揾你真系揾得太苦啦，仲以为你已经俾阿萧正啊杀咗。真系实实在在先问一句啊，你而家系咪仲系在生噶？你啲精操系咪仲喺度啊？ 我一时之间真哭笑不得。唉，讲实话，呢种情况之下嘅重逢，呢种咁嘅喜悦之情，将先前嗰啲全部嘅紧张都冲淡咗一啲。我话讲：唉，正操呢仲系比较安全㗎。讲完我话睇一睇外边。事实上呢阵时已经睇唔到外边嘅情形㗎啦。因为喺个洞外边墓道里面全部都游荡住嗰啲白色嘅木乃伊。我即刻问：咦，点解就系你哋嘅？咁仲有啊尊瑞同埋中公呢？豆腐就讲： 唉，你啊，俾阿萧正捉走咗之后，我同阿顾大美女就俾阿中公佢两个系咁架住啊！我哋系咩人呢？我哋点能够抌低兄弟你噶？顾大美女可以抛弃你嘅咩？啊，我哋嘅意志啊，坚定咁反抗，最后就系咁啊，分道扬镳咗啊！ 我大一惊，我忍唔住讲：吓，你哋分道扬镳？咁喺我之前听到中公嘅嗰把声，仲以为系豆腐两个亦都被困住喺后边添，睇嚟我真係諗错咗啦。於是我讲：咁你哋点样搵到呢度嚟㗎？顾大美女又讲： 我哋呢同阿尊先生分开咗之后，就开始行返个回头路，一直咁追踪住你哋啲线索啊，后咪又落咗地下河。 似乎佢又諗到咗好多唔好嘅回忆，顾大美女就露出咗呢个疲惫嘅神色，豆腐就挥咗挥手，那个神情就好似吞咗隻乌蝇咁，佢讲： 哎呀，唔好再讲啦，萧正嗰啲咩衰婆真係太识隐藏行踪㗎啦，我同阿顾美女呀为咗搵你哋啲踪迹，一路上边行嚟行去，来来回回搞到半条命咁啊！唉，如果唔系我哋嘅命大，可能已经……唉，算啦算啦，唔好提呀，唔好提呀。 虽然而家两个人冇具体咁讲明，但系睇佢哋而家咁狼狈副样，我都知道佢哋两个虽然话对古墓嘅结构呢唔可以讲话一窍不通，但系知道就好少嘅，能够揾到呢个地方可能真系都食咗唔少嘅苦头。一时之间我心里面就一热，冇几耐我就即刻揿住内心嘅激动，我突然间諗到一个问题。豆腐佢哋两个一路咁追踪我嚟，睇住佢哋脚里面带住嗰啲黄泥，显然就係从个地下河道嗰度跟过嚟嘅。 咁点解佢哋冇撞上萧正呢？ 我而家将呢句话咁样问，豆腐反爷一拍个头，即刻啊周围望下，佢又讲： 啊系、啊，你唔提我都唔记得咗添。萧正去咗边度嘅？ 而家咁睇嚟，根本上佢哋就冇撞到，亦都唔知系咪萧正头先俾阿爷咁一吓，唔知就飞咗去边。呢阵时，豆腐同埋顾文敏嘅目光已经就停留咗瞓咗喺地上嘅爷爷嘅身上。豆腐阿擘大个口惊讶咁讲：， 哇！又点解有具干尸嘅？系边个噶？ 我啊刮咗佢嘅嘢讲：干咩尸啊？呢个系生人嚟噶，呢个就系我阿爷爷陈思远啊！豆腐先系一窒，跟住啊泼一泼只手好似赶蚊咁，佢又讲： 哎呀，你咪玩我啊！你当我傻嘅咩？哎呀爷啊，如果而家仲在生啊，都90岁咁仔啊！哎呀，你系咪搭错线啊？我呢就只系听过諗女人系諗到癫嘅啫，冇諗到你諗下爷都可以諗到傻嘅。哎，变态嘅思维真系常人果然唔能够理解啊！ 我之前呢就真系仲好记挂住呢条友嘅安危嘅，而家我真系想碾死佢。仲系有顾文敏比较有谱，佢啊睇咗一睇我嘅面色，即刻打断阿豆腐咁讲：， 哎，得啦，小豆。你唔好咁话佢啦，一阵间佢揼你嘅话，我唔帮你手噶。 然之后佢就望向我，指一指爷爷讲：， 呢、这个究竟系咩回事啊？ 乜嘢回事？哎呀，我自己都唔知道应该点讲好啦。爷爷点解会变成咁嘅样嘅？爷爷头先点解又会突然之间袭击我？爷爷佢突然增加嘅力量喺边度嚟嘅呢？阿爷系点样吓走阿萧正？佢又点解可以咁长寿嘅？呢啲咁嘅一切一切，爷爷自己都冇答案，我又点可能会知道啊？我就将自己嘅经历拣啲重要嘅部分简短咁讲咗俾两条友听。听完之后，豆腐啊顶住嗰个烧窿晒嘅头，就踎咗喺阿爷嘅身边，左睇右睇，突然之间佢咦咗一声讲：， 咦，爷爷醒咗啦喎！ 我一睇阿爷果然擘开张眼，我不由得个大惊啦，我担心佢仲会发难啊嘛，即刻将阿豆腐拉到身后边，一边呢就注视住爷爷接下嚟嘅动静，一边啊低声咁闹： 喂，呢个系我阿爷嚟嘅，做乜鬼啊跟住我咁叫啊？切，好嘢咁啊，梗系大家分享啦、啊。 我阿爷又唔系嘢。讲完之后，我好似发觉呢句话有啲唔妥，我真系想煎阿豆腐两巴，但系未等我有所反应嘅时候，前边嘅爷爷即刻吹须碌眼咁暴躁咁叫道： 你条咁嘅衰仔，你话边个唔系嘢啊？ 豆腐即刻将个头从我身后边伸出嚟，指住我讲： 系佢，佢话你唔系嘢啊！呢啲咁嘅大逆不道嘅孙啊！比着我是你啊，我先搵支皮鞭啊抽佢300鞭先啦。 阿爷而家似乎系恢复翻正常，佢两个瞳孔就缩到咗正常嘅大细，呢一啲啊等我更加肯定。头先佢之所以会突然间攻击我，咁啊好可能受到咗某啲力量嘅影响。阿爷啊摸一摸自己条颈，从个地上边啊坐咗起嚟，佢就掘住豆腐同埋顾大美女啊非常之警惕。薄薄的肌肉又似绷到好紧，戒备咁问我： 佢哋系边个？ 我即刻讲：佢哋系我嘅朋友，唔系坏人嚟嘅。呢次嚟咧系为咗帮我嚟揾你嘅，为咗我佢食咗好多苦头嘅，唔使担心啊。阿爷咧仲系好警惕，但系就冇咗一开始嘅嗰啲咁嘅剑拔弩张嘅神情啦。豆腐见到呢一种情形，跟住就嘻嘻哈哈咁啊做个介绍啦。佢就讲： 爷爷，我咧就系阿陈元嘅好兄弟啊，你可以叫我小豆，或者叫我豆豆都得噶。我爸爸妈妈以前都系咁叫我嘅。哎呀，我好崇拜你嘅。快啲签个名先啦，好嘛？ 阿爷啊，打咗个突，我谂佢可能成世都未见过啲咁活泼嘅光头佬嘅。过咗阵间，佢又讲： 哦。小豆啊吧，咁呢个系 佢啊，将只眼啊望向咗顾文文。我啱啱想要介绍，豆腐即刻插嘴啦。 呢个啊系未来嘅孙心抱嚟噶，一名警官。哎呀，你而家唔好睇佢咁嘅灰头土面啊，如果洗干净咗嘅话，好鬼索噶。 即使而家个面上边全部都系黑灰，不过我仲系睇到顾美女个面都红晒。于是我即刻揞住豆腐嗰把衰嘴，我讲：哎呀，你少讲两句啦，算我求下你啦。万一你将佢激走咗，咪点办啊？咁样嘅一番打岔，外边游走嘅木乃伊似乎就冇咁恐怖咯。呢阵时我心里边亦都平静咗落嚟，谂咗一谂，我不由得睇向墙角嘅嗰一堆嘅干尸，压低把声，我问阿爷之前究竟发生咩事咧？点解佢会突然之间嚟攻击我嘅？阿爷一听我咁讲，好似系冇咩印象喎。直到我将个前因后果同佢讲，阿爷先话佢对先前嗰啲事啊，真系丝毫都唔知情咁。显然对于自己之前发狂嘅事，阿爷就好介意，声音亦都暴躁起上嚟。豆腐见到咁，佢安慰咁讲：哎呀，爷爷，你又唔好担心啊！俗话讲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嘛！我同老陈仲有大美女加埋嚟，点样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嘅，一定会谂出办法嚟救你出去嘅。哎呀，你喺呢度啊，住咗14年啊，外边嘅世界变化就好大噶啦！哎，攞我哋深圳嚟讲啊，一到夏天啊，哇！成街啊，都系着到好清凉嗰啲靓女行起上嚟啊，拧下拧下咧啊，就好似咁啊。讲完，豆腐就拧住佢嘅屎忽啊，学咗两下。阿爷一睇，即刻就露出咗一个难得嘅笑容。只系咧呢一个皮包骨嘅笑面，睇起上嚟又有啲得人惊。跟住佢又讲：，唉，如果系咁，我啊宁愿留喺呢度咧。我即刻伸咗豆腐一脚，讲：你睇下你啊，行到成只企鹅咁。阿爷梗系宁愿睇干尸都费鬼事睇你嗰啲咁嘅靓女啊。系阿爷爷，你咧就唔好理呢条友仔，佢又九唔搭八嘅。不过佢一点啊讲啱咗啊，我哋一定要将你救出去。说话之间，我就将个目光就移向咗嗰堆嘅尸体，佢哋啊紧紧咁揽埋一嚿，手脚啊相缠。根本上就分唔清系边个打边个，就好似一堆生埋喺一齐嘅尸体块咁。我心谂，爷爷好似系睇咗呢一堆尸体先会突然间失控噶。虽然话唔埋呢啲系乜嘢嘅嘢，但系反常者必为妖。既然咁，梗系唔能够留啦。我啊问阿顾文敏：，诶，你哋仲有冇燃料啊？顾文敏啊翻咗下包。攞出咗一个巴掌咁大块嘅，讲：系得咁多啦。哎呀，咁啊真系太少啦！大家见我个目光就望住呢一个尸堆，即刻就知道我想做乜啦。豆腐揣测咁讲：哎呀，应该够嘅。呢支咁嘅干尸上边有尸油噶嘛，一点就着啊！我睇嘅原料都唔需要用添噃。阿爷忽然间讲：唔得，唔能够少佢哋。我拧转个头，有啲迟疑咁讲。啊，点解啊？阿爷而家个眼神就盯住嗰个尸堆，讲出咗一句令我毛骨悚然嘅话：我听到佢哋向我求救啊！